沉闷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有洒脱，李晓东，我心常自在。 闪着福报，闪着福道，我等奉旨几千年矣。先生真见无往复，我自私量一用我大无忌，生命在天关，我人世间百态，乾坤内外皆应验。我心常自在，只求常自在，喜怒哀乐皆空。

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我想这就是爱情。我想这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爱情。 喜欢用叠词做歌名的韦如萱，娃娃在他的晚安晚安好吗好吗你啊你啊之后呢，推出全新的单曲，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Don't Cry Don't Cry。

半世人难全，一场恋危机不倦，人生若只如初见。